橘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各位好，欢迎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今天我们来跟大家一块儿来聊聊冬天喝点暖和的咖啡哈，给大家请来了咖啡自媒体的主理人，行走与咖啡的主理人哈，我们的高雪高老师。来，高老师。 大家好，我是高雪，非常开心做客京津冀之声。 哎，我们今天跟大家一块儿来聊聊咖啡。高老师是一直跟从事跟咖啡有关系的工作吗？ 不是的，我是从事跟咖啡有关的工作，应该是五到六年左右。在之前我是公务员。 哦，这么棒。 对。 然后为什么要去做咖啡了呢？ 就因为特别喜欢咖啡。 原来上班的时候就喜欢。 对，从小就喜欢咖啡。 从小就这么洋气。 对。 在我们喝麦乳精的时候你就开始喝咖啡。 就小的时候会去麦当劳喝那种。 免费续杯的。 免费续杯的咖啡。喝三杯。 哦，真的呀。 真的。 为什么咖啡什么味道这么吸引你呢？ 其实不是味道吸引我，吸引我的是那个，就是这个空间、环境、氛围，它会自然而然的让我就是更关注我自己。 嗯， 对。 然后之后就去专门学习了咖啡的制作这些，是吗？ 我其实没学习，但是我打交道的人就都是这种咖啡馆的老板呀，从业者呀，专业人士，跟他们学习了不少，但自己没有去学。 嗯、那你会做咖啡吗？会。 我可以做。 可以做。 对。 哦，明白了。 对，就是那种停留在理论上、想法里，实操的比较少。 哦，反正喝能喝明白， 喝能喝明白，喝的比较多， 看能看明白，然后自己让您拉个花就拉不明白了， 就能拉特别简单的。 那我明白了。今天我们跟大家一块儿来聊聊关于咖啡的事儿。前两天我还看一个新闻，说上海现在已经变成全世界咖啡厅最多的城市。 对，包括星巴克在内的连锁咖啡店， 嗯， 上海应该有将近8000家咖啡馆。 对，已经在全球都第一了。 是， 在北京，咱们北京可能比人家是不是还落后挺多？ 对，北京应该是4000多家的样子。 啊、嗯，但也还行了，是不是？ 在就是咱们国内比起来，是一个就是北上广都算是咖啡行业发展比较成熟的一个城市。 哎，高老师，你对比过，就是在上海的咖啡店和在北京的咖啡店哪儿不太一样？ 嗯，首先这两个城市的风格就不同。 嗯， 对。然后上海，你可以说它上世纪的20-30年代就是受这个就是这种国外的文化影响比较深。 嗯， 现在你到大街上很多去喝咖啡的都是那种老头老太太。 嗯， 拿一个自己的家里的杯子出来就打一杯。 哦，真的吗？ 澳白呀，拿铁呀。 哦， 对。但咱们在北京的话，这种情况就少见一点。它更像是就是年轻人喜欢的一种消费文化。 嗯， 对。 就是您感觉两个城市的气质就不一样。 对，两个城市的文化底蕴不同吧。 嗯， 像在北京的话，可能大家更喜欢消费茶更多一点。 嗯， 对于咖啡的这个热消费者的消费热情的话，我觉得是从最近这一两年才开始越来越多的。 嗯， 对。 然后我还看好多文章在写，就是说，嗯，现在除了那些大品牌连锁的那些，他们叫工业咖啡、 商业咖啡、 商业咖啡。嗯，然后说除了那个以外，现在在上海呀，包括在北京，有很多人就是专门开始研究，很窄的一个路径的咖啡，比如某一个豆子或者某一种口味或者某一个风格。 嗯， 他们就专门做这样的。然后你想喝我这个风格，就必须要到我这个店里来。现在您研究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多吗？ 还是挺多的。 嗯， 特别是对于这种独立的咖啡品牌来说， 嗯， 你想现在上海它有8000多家店，它每家店能够存，就它竞争其实非常的激烈，它想要存活下来必须有自己的特色，很多人就会选择某一个细分的领域去深，就是往深里面钻研。 嗯嗯，您喝过比较让您印象深刻的是哪些口味？ 就打个比方 啊， 就是咖啡有很多的制作方式。 嗯， 那比如说这个黑咖啡我可以用咖啡机来萃取， 嗯， 然后我可以用这个手冲的器具来做手冲， 嗯， 然后有的人他会用爱乐压，就另一种器具来制作， 嗯， 有的门店或者有的是他做冰滴咖啡，我就只做冰滴咖啡，我会选各种各样的豆种， 嗯， 然后只用同一种方式来制作它， 嗯， 对， 嗯， 像咱北京就有一家小店，它就是一个冰滴小馆，它可能同时有20多种咖啡你可以品尝， 嗯， 但它制作方式只有一种，就是冰滴。 冰滴我第一次听说，啥叫冰滴？你能告诉我？ 冰滴就是用冰来萃取咖啡粉，它有一个，它有一个那种萃取的工具设备，它是上面是一个圆形的， 嗯， 里面放上冰和水的混合物， 嗯， 然后等这个冰慢慢的融化滴下来，滴到咖啡粉里。嗯，大概要花8到12个小时来萃取一壶咖啡，它的味道就会特别干净，好像有一种淡淡的发酵的味道，像酒一样。 哦，真的呀？ 对， 12个小时喝一壶。 是的，对， 嗯， 所以这些东西就是非常吸引消费者的嘛，他会觉得你很专业。 嗯嗯，所以就那个冰也会要是特殊的地方弄过来吗？还是，嗯， 还没有专业，还没有细分到这个程度。 哦啊，就是自己弄的冰。 对，普通的冰 啊，纯净水做的冰。 对，纯净水，冰水混合物。 哦。 然后有的店它可能就只做虹吸壶， 嗯， 有的店可能只做法兰绒， 嗯， 对，细分到这样的程度来主打自己的一个特色。 哦， 或者有的店他就是说我这个咖啡豆是我自己烘焙的， 嗯 嗯，或者是我只做浅烘焙的咖啡，或者我只做深烘焙的咖啡， 嗯， 来打一个我特别专业的点。 嗯，我明白了，原来这个分的 已经，就是非常内卷， 已经非常细了，就是大家只守住自己的一个小角落，然后在自己的小角落里无限放大自己的特点了。 嗯，是。 哦， 也是因为咖啡会在这些不同的萃取工具的这个萃取下，它的风味确实变化很多。 嗯，哎，高老师，像你们这样的专业人士，就是又喝过很多，又见识过很多，是不是不会像我们一样买那些，就是那些大的连锁品牌的咖啡？ 确实会喝的比较少 啊。为什么？你给我说说他们的那个问题，我也下回跟人家吹一吹。当人家让我再喝某品牌的那个连锁的时候，我也说一说他们的问题在哪儿。 嗯，因为像比如说我开一家店， 嗯， 我可以把控这个产品的 品质 ，但我开到100家、200家甚至1000家店的时候，其实这个品质就很难控制了。 嗯， 但我又要开店，那我只能从这个，从这个原物料的方面去做一些调整。 嗯 嗯，它可能就是个性化的东西就被抹杀了。就我们现在都讲求喝精品咖啡嘛。 嗯， 所谓的精品咖啡就是要追溯到这个咖啡它的产区，它的产地。 嗯， 可能是这个种植的这个农庄农舍。 嗯， 但如果我是就是能喝，就是这种微小的这些细微的条件都会影响这个咖啡的味道。 嗯， 可能这个人在这个山头他种出的咖啡就有蓝莓的味道。 哦， 另一个山头他可能雨水多一点，他种出来的咖啡就有这个苹果的味道。可如果是这种大批量的去采购然后去出品的话，那他肯定就是会舍弃这些个性化的东西。 所以追求稳定对于你们这些咖啡专业人士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状态。 对， 就是要有个性。 对，要有个性，就是追求咖啡它本身的特点，个性化的，就是咖啡它本身的个性化的东西。 哦， 你如果说一个大品牌，我从这个山头也采一点，那个山头也买一点， 嗯， 但我为了让它平衡，我就抹杀了那个蓝莓，也抹杀了那个苹果。 哦， 嗯， 哦，哎，我明白了，难怪我们平时喝起来，人家那些大品牌什么时候喝，感觉味道都差不多 啊。是的， 是不是？ 对， 我觉得这个也是人家很厉害的一点，能做到一贯的稳定。 对对对， 就是它可能不是特好喝，但是它一直给你一个不难喝的口味，你一直是接受这个的。 对，然后他还给你一种就是其他的附加值的东西。 哦， 对吧？ 别还有什么， 比如说空间呀，比如说他会给你一种安全感，就是我每次喝到都是同样的味道，我对他其实是 就是很有依赖性 的， 放心的，嗯。 哦，明白了，这个感觉和茶也非常像了，是不是？现在做茶的好多人也是，嗯，最后茶叶要弄到某一个村儿，跟你说有一个什么样的独特的这个茶叶的味道，这个师傅有一个什么，咖啡现在我觉得也在渐渐的走这个路线。 对，越来越多的人想去把种植者的故事，就种咖啡人的故事也讲给消费者听。 嗯嗯，哦，我明白了。哎，嗯，高老师，我那个问一个咱们今天的主题的问题，因为到冬天了嘛， 嗯， 大家其实现在一年四季好多朋友都离不开咖啡，尤其很多年轻一点的上班族一天两到三杯。然后我还见过有很多人在屋里自己的办公室会买各种各样的那个小的器具，这部分我们一会儿再说啊。就是说大家现在对于咖啡其实依赖程度挺高的，嗯，有没有在你们专业领域哪些咖啡是适合冬天喝，哪些是适合夏天喝的，会有这样的区分吗？ 其实这样的区分比较少， 嗯， 就是从如果是基础款的咖啡的话其实比较少， 嗯， 就是我可能夏天喝的就是加冰的， 嗯， 就是冰拿铁， 嗯， 或者我刚才跟你讲的冰滴， 嗯， 它就非常适合夏天喝， 嗯 嗯，冰手冲， 嗯， 然后到了冬季的话，传统的咖啡就像是这个卡布奇诺呀拿铁啊，它都是热饮， 嗯， 对， 哦，嗯，就是， 但是在创意咖啡方面呢，就有很多食材是特别适合冬天的，它就不适合夏天去做。 哦，比如，哎，我就想听这种，就是别人都不知道的。 比如 啊， 比如像这个有一些创意咖啡， 嗯， 你理解创意咖啡就是在这种基础的咖啡上面再加一些风味的东西， 哦， 各种各样的食材， 哦， 比如说，嗯，最近特别火的一种食材叫姜黄。 姜黄， 对， 哦，我知道， 跟我们那个 是一个我们做菜的一个粉呢，啊，姜黄粉嘛。 对，但 是 它其实可以做成咖啡的原料。 哦， 它可以跟牛奶调和，然后做出来的 好喝吗？ 好喝，还挺养生的。 是咱们中国人的创意是吗？ 应该不是，应该是个那种就是国外的比较成熟的品牌。 嗯， 像在国内咖啡，虽然现在大家都关注度很高，但是在， 嗯， 它的前端就是原物料端，它的发展还是稍微的落后一点点。 哦， 嗯， 而且就是姜黄，这是一个您觉得在冬天很适合 加在咖啡里的东西。 哦， 嗯， 它的基底是什么呢？是一个， 其实也是牛奶。 啊， 嗯， 牛奶 加姜黄粉。 哦， 嗯， 那没有咖啡什么？ 有咖啡再加浓缩咖啡。 哦哦， 对， 哦，那它姜黄的，就是姜的味道会有点 重，会有一点点姜的味道。 嗯， 而它是黄色的， 黄色的， 就你拉出那个花来可能是黄色的 啊，那是姜黄粉的颜色。 对对对。 哦，哎，这是一个，还有吗？ 嗯，还有适合冬天喝的就是肉桂。 嗯， 肉桂啊，黑糖呀，啊，这些都非常适合冬天喝。 嗯， 北京有家咖啡馆有一个特别爆款的一个产品，它卖了得有五六年了。 嗯， 叫做黑糖玉桂拿铁。 哦， 嗯，它就是在这个牛奶里面加上了这个焦糖，然后再加咖啡拉花，最后呢， 嗯， 它撒上肉桂粉， 嗯， 再插一根就是肉桂条，拿火一烧，嗯，肉桂的味道燃燃升起的那种感觉，就是特别温暖。 哦，哎，嗯，你现在可以接受肉桂在，嗯，就是饮料里出现吗？我觉得这个好像好多朋友 都觉得是炖肉的，是吗？ 对，哎，我觉得尤其中国朋友就是觉得它出现在饮料里。不是太理解，但我看外国朋友对于这个东西好像是他们的一个传统饮品， 非常喜欢啊， 是吧？ 嗯， 这个味道你现在是可以接受的？ 我可以接受的。 哦，不觉得它奇怪？ 嗯，不觉得它奇怪。 哦， 我觉得它特别香。 哎，它是能跟所有的咖啡种类都能搭在一起吗？ 肉桂其实还挺常见的。 嗯， 肉桂粉啊，肉桂糖浆都还蛮常见的在咖啡的制作中。 嗯，哦，这儿有朋友跟我们互动了啊，说哎呀，一听到那个肉桂黑糖就觉得心里好想说干杯，就觉得特别的好喝。一听这位朋友可能也是行家。哎，贺老师，您到冬天的时候，嗯，比如到咖啡厅，您会点什么样的咖啡？ 我会点热饮，首先是 热的，就是冷热是热的。 对， 嗯， 如果我到一个咖啡馆，我想去看看他的这个咖啡做的好不好喝，我肯定会点一杯热的奶咖。 哦， 因为热奶咖首先考验它这个浓缩咖啡萃取的技术，然后又考验它奶泡打的是不是丰富细腻，然后再考验这个咖啡师把浓缩咖啡和牛奶融合的这个技术，最后是看它拉花漂不漂亮。我觉得这个我到冬天我肯定会喝一杯热奶咖。 所以哎，我那个问的问题都特别外行了 啊。 奶咖是一个品类吗？因为我从来没有在哪个咖啡厅的那个牌子上见过有这个写奶咖。 是一个， 就是可以，我可以， 我觉得它是一个大类， 我可以进去就说我就要一杯奶咖。 那他可能会问你，你是要、这个、 哪一种奶咖？ 是要拿铁呀，还是要卡布呀，还是要 flat white 呀？他都 可能会问。这几个是归位，只要有奶的就叫奶咖。 对，只要是牛奶跟浓缩咖啡相结合的，它就叫奶咖，我们就习惯叫奶咖。其实有在有些咖啡馆里面，他会直接把咖啡分成黑咖和奶咖，或者黑咖和白咖。 白咖就是有奶， 加奶的。 对，所以冬天您觉得一定要加个奶，就是感觉就会好喝， 暖暖的。对， 明白了。有朋友提了一个问题，然后让我们让高老师给回答一下，说你们说那个肉桂和炖肉的桂皮是有区别的还是没区别的？是咱们炖肉的那个桂皮就可以放到咖啡里边当肉桂粉吗？是这个东西吗？ 对，就是那种长条的 卷的， 是同一种东西 就是一般那个比较有， 但你不要买那个炖肉包里面的 斯里兰卡那边出的比较有名，是吧？都是， 对，它属于那种东南亚的香料。 对对对，然后那个树皮都是搓起来的。 对， 我记得我看过一个纪录片，他们当地是用脚搓的传统的工艺就是那样搓的，才能搓出那个形来。大家可以看一看啊，挺有意思。还有一个朋友说，请问那个馥瑞白现在有很多的名字，什么澳白、浙白、那白的，所以是一样的吗？高老师，还是他们都是同一个东西，就是不同的品牌给他们起了不同的名字？ 他说的对，他就是同一种东西，不同的品牌给他起了不同的名字。因为它源于澳洲， 澳大利亚， 澳洲的一种做法。他用这个250毫升的这个玻璃杯做的，它的这个奶泡打得非常细，非常平，所以它叫 flat white， 就是平白。但是翻译成中文的话，就有各种各样的名称。对， 最早他我记得好像我听的最早就叫馥瑞白。 对 一点， 对， 是 吧？对， 最 原始大品牌给他起的名字 啊。 但在那之前，其实国内的很多 叫 小的咖啡版就在用了，就在做这个产品了 啊。 澳白叫平白都有。 对，我那个见过有一个咖啡厅的名字就是这个名儿。 对对对对， 是吧？ 他特别早，那个店是北京特别早做精品咖啡的，他就是那个创始人，他是一个击剑的。击剑冠军好像是。 是吗？ 搞运动的，然后在澳洲生活了一段时间，然后把这个品牌带到国内来。 对对，他说他特别喜欢这个。 是。 对对，那个店我们原来在我们台附近好像还有，现在好像不知道。我第一次喝就是在他们家喝，就觉得超好喝。然后而且他的那个，我感觉他里边的那个咖啡的含量也挺高的。就是我觉得喝完以后给我的那个兴奋程度是比别的要高的，确实是吗？ 那倒应该不是，它就是双倍浓缩。对， 就是两个 espresso， 两个 shot。 对， 所以确实还是多的， 还是多一点。 这儿有朋友说，对，那个 fly white 喝完以后有一次我站在那个咖啡厅门口，心脏跳得很快，跳了很久，可能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原因，所以确实有人是有这个感觉的。 就是有的人对咖啡的耐受程度不同。 我是那个感觉，是我有一年在英国玩的时候，因为每天走特别累，早晨起来就想喝一杯那个 fly white， 然后也是我当时都是喝的那个街边大连锁那种啊，喝了一个那个，一开始一直喝的是那个S 开头的那一家，他那个杯比较小嘛，我就喝一点。后来喝了 C 开头的那一家，他家都是大杯子。然后我那个一杯干下去，真的就像刚才那个朋友的那个感觉，就是你感觉你的心咚咚咚有那个劲儿，所以他其实劲儿还是挺大的，大家还是得注意一点。 对，每天喝咖啡的量其实是4杯，就是比较多的一个上限了。 4杯 espresso， 你们觉得？ 对，上限了。不管你是喝奶咖还是黑咖，4杯就是上限了，不要再喝更多了。 哦， 肯定会对胃，我对心脏我不知道，但它对胃肯定会造成负担。 是吗？ 对， 它就是会有，现在有科学研究，就说每天不要超过4杯， 因为它其实咖啡中的酸是很多的，它首先就有绿原酸。对。 哦，明白。这儿有一朋友提了一个这样的问题，他说，高老师，我想问一下，那个 espresso 就一定是得拿小杯喝吗？我们在意大利的时候看到意大利的朋友都喝那么一点儿，我感觉一口就进去了，完全不够喝，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因为浓缩咖啡 espresso 就是意大利人发明的，他们就是用小杯来做。可以加糖，然后就是一口干， 那么点儿， 一口干。 他们也是一口干吗？ 他们也是一口干。 就这个咖啡的品种就是要求大家一口干。 对，浓缩咖啡它就是一口干的。 哦， 但是咱们我觉得除了意大利人那么重口味之外，其他国家的人都是喝不了的。 一口干真的， 你想这个 espresso 到了美国，它就变成了美式，美国人往里面加水。 对 对， 这也挺有意思的。反正这种东西大家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调整哈，因为我们的那个身体基因里头可能没有那种祖祖辈辈都一口干的基因，所以可能从美式开始喝还是比较安全的。好， 或者是那个现煮咖啡， 哦， 现煮咖啡。 哦，好，我们上半段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哈，大家有任何问题还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室跟我们互动，您可以在听听 FM 上找到聊天室，然后点进来跟我们一块聊就行了。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关于未来，你总有周密的安排，然而剧情却总是被现实篡改。关于现在，你总是彷徨又无奈，任凭岁月安然又憔悴的离开。出乎意料之外，一切变得苍白，出乎意料之外，一切变得苍白。你计划的春天有童话的色彩，却一直不见到来。你撒下的欲望在幸福中摇摆，却总也收不回来。你始终不明白，遗忘个美丽的未来，比不上一个温暖温暖的现在。你始终不明白，每一个真实的现在，都曾经是你幻想的未来。关于未来，你总有周密的安排，然而剧情却总是被现实篡改。关于现在，你总是彷徨又无奈，任凭岁月安然又憔悴的离开。出乎意料之外，一切变得苍白，出乎意料之外，一切变得苍白。你计划的春天有童话的色彩，却一直不见到来。你撒下的欲望在幸福中摇摆，却总也收不回来。你始终不明白，一万个美丽的未来，像一个温暖温暖的现在。你始终不明白，每一个真实的现在，都曾经是你幻想的未来。 之外，一切变得苍白，出乎意料之外，一切变得苍白。你计划的春天有童话的色彩，却一直不见到来。你撒下的欲望在幸福中摇摆，却总也收不回来。你始终不明白一万个美丽的未来抵不上一个温暖温暖的现在。你始终不明白每一个真实的现在都曾经是你幻想幻想的未来。 就因为舍不得他，所以我舍得了朋友、家人、妻子、孩子、健康，甚至生命。他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其实，一根香烟真的没那么重要，有舍才会有得，戒烟从现在开始。 切个水果也会中雷，翠红葡萄，染色草莓，吃辣柑橘，防不胜防啊！食品安全第一。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 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 乐行京津冀。 好的，小段的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乐行京津冀。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聊咖啡啊，给大家请来的是咖啡自媒体行走与咖啡的主理人高雪。 大家好，我是高雪。 好多朋友都在平台上跟我们留言了，说每天早晨上班必须喝一杯，中午吃完饭又得喝一杯，说一天最少两杯咖啡，不然这一天工作都无法打起精神。高老师现在几杯每天？ 我喝的比较多。我可能把它当水喝。 你是工作是吗？ 一个是工作，另一个就是平常家里面就是也要喝，就是习惯了， 一直喝， 可能就当水喝。 感觉像我爸在家喝茶似的，喝一下午， 有点那种感觉。 你也是一杯一杯喝一下午？真的吗？ 一天得喝，就是手冲的那种壶，得喝两三壶吧。 真的，所以你不会有睡眠问题？ 不会。而且我 已经耐受了， 我喜欢自己动手冲，就是我可能干点别的，我要换换心情，我就自己冲一壶。 这儿有朋友说，请高老师推荐一下我们在办公室怎么解决喝咖啡的问题。刚才听你们说了，感觉点外卖这个行为真的是不太好，觉得自己很没有品质，也想提升一下，但是又不想太麻烦。请高老师指教。高老师，办公室的怎么办？我前两天有一个朋友已经买了一个小的胶囊咖啡机搁到了办公室，但是胶囊咖啡机噪音有点大，就是会影响到同事，虽然只有几秒钟的噪音，但是也是一声儿。 哦，要是避免噪音的话，那我还挺建议就是喝那个精品速溶。 哦， 嗯， 就是一袋一袋的那种， 那种一小罐一小罐 的，那种不是最差的吗？ 那个 速溶咖啡， 它是精品速溶，它用的咖啡豆的本身的品质是达到精品级别的。 哦哦， 嗯 啊，就是咱们刚才说那什么几吨半的那个， 对， 一个小盒一个小盒 罐子，嗯， 然后拧开，然后一冲， 直接倒水里就可以了，倒牛奶里也可以，啊、就零、 哦、 零噪音。 这个真的现在好流行啊，在办公室， 嗯， 是不是？这个的、 嗯、它真的非常方便。 这个的口味，嗯，你们专业人士可以认可吗？这不也是那种工业的生产的东西吗？ 它是工业生产的东西，但是它本身用的这个原料呢、 嗯、 它是达到了精品级别的。 嗯， 对，就是我不用那个我不用那种商业咖啡用的那种咖啡豆。 嗯， 我选的是阿拉比卡，我选的是在这个专业的评分里面达分到80分以上的。 嗯， 并且像现在很多品牌它做的已经很细分了，可能我就是同样的小罐子， 我见过它一到六号，还一到七号， 对，不同颜色小罐子，我可能是对应不同的烘焙度、不同的产区， 嗯， 对你还是可以找到一些风味和个性化的东西的， 嗯，我、所以这个您是推荐的， 我还是比较推荐的 啊、哎，这儿有朋友说，嗯，胶囊咖啡我就挺喜欢的，非常方便，而且。嗯，多放一会儿你也不会担心它变质啊什么的，它密封做的又很好，家里就有一个，也很便宜，我感觉非常好用。嗯，高老师会不会鄙视我们喝胶囊咖啡的人？ 完全不会、 哦、 其实胶囊咖啡是就是很科学的一种就是储存咖啡的方式。 嗯， 他把咖啡粉研磨好之后放在那个铝膜里面嘛， 嗯， 它里面是充氮的， 嗯， 它就是不会被氧化。 哎，所以它那里头是粉，是我一直没有拆开过。 是粉，嗯、 是粉呀、啊， 是粉。 我一直以为它里头是一个像 espresso 那种浓缩的汁儿，然后再兑水进去稀释。 哦，不是，它是粉，是在你就是制作的过程中，它是现萃取的，它相当于把这个研磨的这一步提前了。就是我们说平常不是说现磨咖啡吗、 哦、 它就是研磨完了，给你就是冲淡保，就是冲淡来保存了，然后现制作。 哦啊，哎，但是他每次我看见我会收拾那个盒嘛， 嗯， 它上面就是各种蜂窝眼嘛，就是感觉是有一个机器扎了它一下， 嗯， 它要是粉的话，不是应该撕开，然后那个粉才能全出，它弄个眼就出来了吗？ 对对对， 啊，真的呀， 真的真的，它是粉。 哎呦我的妈呀，这真的是我这么多年一直以为它是浓缩液， 如果是浓缩液的话，它的风味肯定就没有了。 哦，真的， 嗯。 哦妈呀，这个我一直不知道，今天真的补充了我一个那个盲区。不过确实您也觉得胶囊还是可接受的，尤其对于我们办公室的普通的朋友来说。 对，胶囊其实是很好的一个选择，而且它会有油脂的部分在。 嗯， 因为那个加压冲煮嘛，它其实是。 嗯， 所以它有油脂，但如果是那种冻干粉，它其实就没有咖啡的油脂了。 嗯。嗯， 对于喜欢就是牛奶咖啡，喜欢咖啡丰富油脂味道的朋友，还是胶囊比较好、 哦、所以胶囊相对也不太贵，我觉得它是比较经济实惠的一个选择、 嗯、 比刚才咱说的那个什么几吨半的那个一小盒一小盒的那种要便宜不少呢、 嗯、它比它便宜一点、 嗯、 有油脂，但是没有它那么方便 哦、 对，因为你还是要买 一个 胶囊咖啡机，对 啊，对、 嗯、 我那次别人还给了我一个做成小飞碟样子的拧开，那个要15-16块钱一个 啊， 我也觉得， 因为那个东西你想想它成本其实也挺高的 啊，对，它那个做的真是超好看，一般的那种就是做一个小咖啡杯的样子嘛，对吧、 嗯、 上面那个盖儿拧开，然后别人给了我4-5个一包，是做成一个黄色的飞碟、 嗯、 然后那飞碟你拧开里边是一个咖啡粉，你一冲你觉得哎又好玩，然后味道当然我没那么专业，我觉得反正味道不差， 嗯 但是确实成本不低，12-13一杯这种，那和我出去买也差不太多了。 嗯，差不太多了，你可能打折的时候买一杯咖啡也就是10几块钱。 对 对， 所以这个确实还是胶囊咖啡机经济实惠，而且胶囊咖啡机也没多少钱，几百块钱就能买一个挺、 嗯、 最简版的那个， 能用挺多年的。 对，我那个都用了6-7年了， 嗯， 一直在用，好像就4-5百块钱， 最小的那个，当然就是噪音有点大。后来又出了好多，就是比如能带打奶泡的呀什么的那种，有好多那个价钱就不太一样。但我觉得四五百那个基本款真的就没问题。 嗯， 哎，还有朋友提问说，高老师，我一直不太喜欢咖啡里边的酸味儿。请问这个酸味是从哪儿来的呢？有没有一个您能告诉我怎么能避免我喝到酸味的咖啡？这是不是跟豆有关系？ 因为咖啡豆本身里就含有绿原酸，它的它的酸味都是来源于这个叫绿原酸的这个化学物质。在烘焙过程中，如果烘焙的比较深的话，就会去就是怎么说呢，就让这个绿原酸它就变化了，就是产生焦糖化的反应，它就会比较甜。对，如果你不喜欢酸的话，你可以去买这个烘焙度比较深的咖啡， 就是中度以上的。 中度以上它已经有那个焦糖化的反应了，你可能偏向于喝一些焦糖呀、可可呀这种烘焙带来的甜感。如果是浅烘焙它就会比较酸。 会不会有几种豆子是比较酸的？有吗？是酸味会比较重。 我们说的这个阿拉比卡的咖啡豆，它是一个豆种，它都会比较酸。那你反而这个像商业咖啡豆，这个叫罗布斯塔的，就是比阿拉比卡低一个等级的，它就酸度很少。 所以咱们喝到的那些大的连锁品牌反倒没什么酸味。 首先他们烘焙度深。对， 烘焙度深会，就是您反复提这个会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让它稳定，而且会出很重的味道，就掩饰它其他风味不足的那个。 它把它前面的风味其实都就是通过加热释放掉了。到后面只留下焦糖反应之后的味道。 所以就这个味道是大家都喜欢的。 大家都喜欢的焦糖、可可、奶油这种质感。 就是会，我怎么说呢，让所有人挑不出什么太明显的毛病。 而且很适合跟牛奶就是加和在融合在一起。 明白了。还有好多朋友说，聊到咖啡机了，最近准备入手咖啡机，看了好几个，好几万呀，好贵呀。有人说你买个法压壶得了。想听听高老师怎么说。法压壶是不是比较好？ 法压壶，就是你见过，就是我们平常喝茶的那种壶，就是它有一个压的东西，咖啡粉下放在下面，然后压下去就好了。那个比较适合做深烘焙的咖啡。还挺方便的。 所以我们在家里其实弄一个法压壶也行。 法 压 壶 不贵吧？ 非常简单，也有贵的嘛，有贵的可能就是不到1000块钱。 那个比咖啡机可便宜太多了。 对，因为好像有一个北欧的品牌，它是家族传承，专门做法压壶的，那个特别好用。同时那个还可以打奶泡，就你用那个法压壶压完了咖啡之后，你再放上冰牛奶，再这样就是反复的做上下 活。 对，然后就能打出细密的奶泡来。 自 己在家就可以做一杯卡布了。 1000块左右 吧，它有不同的规格。 所以法压壶也算是一个专业器具是吗？ 是专业器具，但是它有一点问题，就是因为它没有过滤网，它是一个就是一个金属的过滤网，所以它这个会有很多渣渣。 那是不是我在底下再垫一层那种过滤的什么棉纸什么的会好吗？就是我要自己要再滤一遍。 好像法压壶不太能这样。它那样的话可能就没有一个你可以放这个过滤纸的地方，你就必须得把这个咖啡豆就是磨得比较粗，避免它有太多的细粉和细渣。 这个问题会困扰你们吗？就是有这个渣子的问题。 我就不用它呀。 对，法压壶要这么说经济实惠的。对吧，1000多，那和买一个胶囊咖啡机1000左右差不多， 就是特别好的了。 专业的咖啡机我看都挺贵的。 那种是商用的，就是在咖啡馆里，在餐饮， 好大的那种， 在餐饮那种，对，它那种都是3万以上才可以能够就是稳定的出品。 那种好在哪儿呀，高老师？ 那首先它的锅炉就比较好。 锅炉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起到加热作用的。 对，起到加热用的这个锅炉，它的循环也比较好，它的加热比较稳定。还有它会有一个蒸汽棒嘛， 就是打奶泡的那个蒸汽棒， 啊、 它是独立出来的一个单独的架，就是单独的锅炉。 嗯 嗯。然后呢，这种咖啡机它首先它因为它是要商用嘛，所以它的材质也不一样，它都是那种不锈钢的呀，手工制作的呀。现在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些这种独立的咖啡馆里用的这种半自动的咖啡机，基本都是进口的，然后并且就是手工制作的， 嗯， 所以它就是很贵，而且是一机难求。你可能要你想买一个什么样的机型，你可能要等上个，现在特别有疫情嘛，你可能要等个半年才能等到。 嗯、真的吗？ 对，每年都涨价。 啊、 但是咱们家用的就没有那么贵，家用的应该是几千块钱，差不多。 但是咱们在家里其实也用不到那个级别，而且你也没有那么大地儿，是不是一般人家庭？ 对，它挺大的，有单头的小的，但也挺贵的。 啊、也得好几万。嗯、 也得好几万。 啊、 像咖啡店里用的一般是双头或者三头， 嗯、 它就是两个冲泡头，你可以同时制作两杯咖啡 啊， 或者是忙碌的时候同时制作三杯咖啡 啊， 嗯，那种应该都是十万以上的价格。哎，所以做开咖啡店，其实这个硬件的投入还挺高的。 哦， 对， 明白了。然后我觉得这位朋友真的，当然我也不知道您的经济实力了，可能您那个花十万跟我花十块是一个感觉，那您就买一下，可能能花十万买咖啡机的人家里也不会在乎这个平米数的问题，可能那个厨房有很多的地方可以放这些专业的东西啊，我们又不操心您这一部分了。有一个朋友说，前两天见同事买了一个那种咖啡机，不是胶囊的，是拿粉直接倒到里边，然后有一个小壳，好像是能这么扣上去就能出来。他跟我算一笔账，说比你那个胶囊要便宜，说他那一盒粉可以喝多少多少杯，我那胶囊是多少，那我喝起来我觉得味道差不多。高老师见过这种放粉的 没？见过， 就是我朋友家有一个类似这样，他也、 我还真没见过。 他也跟我说过同样的话，就是他那个咖啡机比胶囊咖啡机要大一点。 嗯， 他那个大概有多高？有我小胳膊这么，就是大概是我小胳膊这么一个状态的。他是 它有手柄吗？是递进去一个手柄。 对，它那个递一个手柄，然后好像那个粉在这里头，在那个手、粉在一个，我感觉像是一个圆的这么一个手柄。 哦，那它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就是一个比较简易的小的浓缩咖啡机了。 哦， 嗯， 那个也要好几千，那个也不是太便宜。 对，而且你得有一个磨粉的磨豆机。 哦， 对，你要是 现在有那种直接就是给你买来就是粉，不用磨。 但是那种粉就不如你的胶囊，你的胶囊每一个是单独包装的，而且它里面是就是抗氧化的，你买一罐粉或者一包粉、 哦、 它其实咖啡的味道已经丧失了很多了， 只有打开的第一杯可以。 对，你最好还是自己配个磨豆机，现磨现做，喝到最新鲜的味道。 哦， 嗯，新鲜这个东西对于咖啡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哦，所以就是鄙视我那个人，我回去马上可以鄙视他。 嗯，可以。 他每一杯都不新鲜。 真的是， 我的每一杯都是新鲜的，在这一点赢了。 那胶囊咖啡机赢了。 对对对，哎，我觉得这个其实也还挺好的。那哎，那高老师，咱们给大家介绍几个这种大家可以，您觉得比较好用又相对物美价廉的咖啡机，可以吗？ 嗯。比较推荐的一个是，如果大家的这个经济实力还可以的话，就预算还可以的话、 嗯、 比较推荐一个澳洲的品牌叫伯富。 嗯， 然后它就是对 客气啊， 对，从3000到10000之间都有。它是有一个、 啊、 就是一个操作系统，它这个咖啡机本身就带着一个磨 啊， 磨研磨好了之后，你就直接点屏幕直接选，它就能给你做出来。 啊， 就对你个人的操作其实是没有任何的， 就是按个电钮， 对，就是、 全自动咖啡。 跟它这个类似的还有像这个德龙， 嗯， 还有像这个惠家，就一个国产品牌叫惠家、嗯，都差不多。 他们大吗？就是大概有多大？ 其实稍微有点大，跟这个这得有个35高。 哦， 对， 那就跟我们的显示器差不多大。 对，差不多大。 哦， 嗯， 那也还不太小。 对，它后面会有个水箱。 哦， 嗯，它你可能注水一次之后，它你可以连续出10杯咖啡。 哦， 嗯， 哦，那这个适合家庭的。 对，但是如果是像商用的咖啡机，它其实是直接有个水管连到那个 啊， 连到净水器里面的 啊。 但是家用的都是水箱版 啊。 对 对， 这几个就是这种您说的直接放豆进去它就全自动磨好， 对， 你只要放豆放水。 对，建议大家都是单独这样，不然的话你还要再去购置一台磨豆机，又是一笔预算。 磨豆机 比较好的磨豆机的话也得就是1000到2000块钱。 哦， 嗯， 所以就是如果我用法压壶我就得有一个磨豆机。 嗯，对，在家里做咖啡首先得有一个磨豆机。 哦， 嗯，或者是手摇磨也可以。 那哎，手摇的那种东西会比机器磨的要好吗？还是你们有这种鄙视链吗？比如说手做的一定比机器的好什么的？ 这在研磨这件事情上还是机器的更好。 哦， 嗯， 它磨的 它的速度快呀。 哦， 首先它速度快，你可能同样的、嗯、同样多的咖啡豆我手磨的话要磨10分钟，但是如果用磨豆、 嗯、 用这个机器的话就2分钟就出来了。 嗯， 对。 嗯， 并且就是个机器的刀盘它会比这个手摇的刀盘更锐度更高。嗯嗯， 所以快的好处是什么？就是减少氧化， 节省时间，效率高一点。 除了节省时间，风味上没区别。 嗯，没区别。而且机器会磨得更细，就是你能够调整这个咖啡豆的，你是想要细粉还是想要粗粉，它更好调节。嗯 哦，明白， 在这点上是进步的。 哦哦哦，所以这个不存在手做的， 手摇磨手做可能就是一个仪式感。 哦， 而且特别好的手摇磨的价格也是就是跟这个电动磨的价格是一样的。 哦，哎，如果我们想再复杂一点，就是不要这种全自动的。 嗯， 你 还可以选半自动的。 哦、 对，我刚才说的几个品牌，他们都有半自动的咖啡机。 啊、哦，半自动是半自动在哪儿？ 就是你不是按键它就直接萃取了、 啊、 你需要压，你需要研磨之后你需要布粉压粉然后自己来控制萃取的时间、 啊、 嗯， 所以这个嗯，它就是要比全自动的要高级一点、 嗯、 还是 就是它会有一些制，它会有一些制作的乐趣在里面、 啊、 对，比如说我今天想喝浓一点的，那么我就把粉放少放一点。 嗯， 我想喝，不，如果我想喝浓一点的 一点 我多放一点，然后我、 啊、 或者是我就自己去调节，我是想让它流速快一点我就把这个咖啡豆磨得粗一点。 嗯， 我想要流速慢一点我就把咖啡豆磨细一点。 嗯， 这些你都可以自己去调整。 嗯，就是它个性化更多一点， 个性化更多一点就更有意思。 所以我这么理解，全自动那个是不是就每次做出来也是标准化的，只要我豆不变水不变。 可以这么说吧。嗯、 啊、 对，因为它已经是它有程序设定好了，我做卡布那我就是这个研磨度，我就这个萃取的那个速度。 啊， 对， 所以是标准化的。 标准化的。 啊，然后就跟我在那些店买的那个感觉是一样，只不过我就是在家做了。 对，只是在家做了。 我的豆比它好。 对，你可以用比它更好的豆。 啊， 对，就像一些那种专门做外卖的品牌，它其实都是用全自动咖啡机的。 哦、啊、 其实是咖啡师的作用其实很小。 哦、啊、明白了。 嗯、 啊，那就这个我觉得就比较适合那种每天上班早晨起来需要一杯这种很固定的口味的东西。 嗯、就定期的去那个清理水箱，定期的去清理锅炉就可以了。 哦， 它有那种就这种咖啡机它都有一个清理功能，你把 自洁， 对，自洁功能、啊、你就是把这个一种清洗粉专门用的、 嗯、 然后放到那个手柄里面去清洗就可以了。 哦、 嗯、 所以这个相对是简单，半自动的就是大家要追求一点不同的变化。 对，一些操作的快乐。 操作的快，男主人和女主人喝的要口味不一样、 嗯、 要在上面有微调。 对， 是这个。 是，比如说、嗯、比如说我要喝一杯 dirty， 就是那个浓缩咖啡在冰牛奶下面很流行的那个、 啊、对， 我希望这个浓缩咖啡往下沉的慢一点，那我自己萃取的时候我就可以去调整。 哦， 我想让它流速慢一点，我只萃前段。 哦、 前端我要那个酸甜口感，我不要后面的苦味儿、这些都是半自动咖啡机才能做到的。 哦、嗯、然后如果都不要，再厉害一点，像你们更专业一点，就必须得是手冲了，是不是？ 嗯，手冲咖啡跟浓缩咖啡它做出来的咖啡不一样。 哦、 手冲咖啡它更能够展现每一种单品咖啡的层次感。 哦、 它更干净，它油脂比较少，因为有一层这个滤纸的过滤，它把油脂其实都过滤掉了、 嗯、 不把不干净的东西都吸收走了、 嗯、 喝到一杯咖啡会会很干净。 嗯，明白。有一个朋友说最近迷上了手冲，感觉很高级，想在家慢慢的研习这个过程，请问高老师我都需要哪些专业工具要在家开始练这个、 嗯、 要有磨研磨的工具，手摇磨也可以， 啊， 磨豆机也可以，然后你要有一个手冲壶， 嗯， 可以是你烧开水之后倒进这个手冲壶里，也可以是买一个那种控温的手冲壶，你可以自己选择温度的 那 种， 就电的， 电的，控温的，它还能保温， 嗯， 然后你需要一个电子秤来 秤。 需要个电子秤啊， 就是多少克的水，多少那粉， 粉它有一个最佳的这个比例， 哦， 嗯，然后你要有滤杯、滤纸，然后这个下壶， 哦， 嗯，需要这些。然后这个电子秤它会帮你就是控制时间， 哦， 一般来说做一杯咖啡的时间，前面需要闷蒸30到40秒， 哦，我 后面之后 40分钟下 注水之后呢，大概是1分半左右， 哦， 嗯，所以你要控制时间，时间过长就容易过。就是萃取的太久了，会把一些这个咖啡里本身的木质的味道呀， 嗯， 不好的味道给带出来。 哦，哎，一般学习这一套能做出一杯相对自己还算满意的咖啡，得练习多长时间？ 这个看悟性，有的人一学就会。 感觉到了，高老师肯定是悟性极高的那个。哎，最后一个问题啊，这儿有一个朋友说，嗯，下周想去露营，嗯，有没有那种露营能够便携的咖啡？我看见他们现在好多的那个营地的照片，大家都在喝咖啡，那不可能有那种高级的咖啡机可以带在车上吧？他们都是用什么方法？高老师知道他们出去一般怎么弄吗？发压壶， 很多朋友都是先把这个咖啡研磨好，装在小罐里，小瓶里，嗯，然后呢，在户外你可以选择另一种器具，叫那个摩卡壶， 嗯 嗯。就放在炉，他们不是，他们户外不都是有那种小 的那种炉子， 小炉子嘛， 啊啊， 法压壶直接放在炉子上， 啊， 你烧水和研磨制作就同时完成了， 啊， 烧水的同时就把咖啡萃取了，倒出来还是那种特别浓郁的，接近于浓缩咖啡的咖啡。 哦， 你可以再加水调节浓淡，加牛奶来调节味道， 所以叫摩卡壶。 摩卡壶， 哦， 嗯， 这个贵吗？ 这个好一点的可能是200-300， 哦，这么便宜。 嗯，这个挺好的。 哎呀，到户外也不用太讲究，200-300就行了。 对，或者你就干脆带个挂包。 哦，对，户外主要是大家呀，有口热的就行。 对， 是不是？那个有个热方便面你都觉得特好吃，然后要有一杯热咖啡，你就感觉这个简直是神仙一样的那个露营生活了，对吧？最重要的是那个感觉的提升哈。好，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也差不多了，也感谢那个高老师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以后有关于咖啡的主题，我们还请高老师来。 嗯， 啊， 非常乐意，感谢邀请。 哎，好的啊，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好，大家再见。可不可以让我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世界里，找自己。下雨，哗啦啦啦啦，云在哭泣，哗啦啦啦啦，滴入我的心。Oh yeah， 不用说，我只会胡思乱想，不用跟我说，我只会妄想，哗啦啦啦啦，让我去淋雨。Oh yeah， 我只希望能够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找自己。在公车像个沙丁鱼，上班下班每天是规律，这么多的人到哪里去？ Yeah， 每个面孔写着无奈，爸爸妈妈彼此没有爱，难道这就是生命的真理？可不可以让我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世界里去逃避？下雨，哗啦啦啦啦，云在哭泣，哗啦啦啦啦，滴入我的心。Oh yeah， 不用说，我只会胡思乱想，不用跟我说，我只会妄想，哗啦啦啦啦，让我去淋雨。Oh yeah， 我只希望能够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找自己。